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另一个我们还剩

雪，冷漠寂寞。

眼，我守候着你不让你流泪。当微风吹送花儿芬芳，骄傲地展现，我雪峰狂舞只为你沉醉。太多人说这世间没有真爱，我却相信有你在为我等待。古老传说不该我对你的爱不变，真情到永远。不管未来将要面对多少险，只要我们肩并着肩，就算有再多的苦都会是甜。请相信我对你的爱不变，真情到永远。不管未来还能共度多少年，只要我们携手相牵。就算再苦我都情愿。 想起你总习惯